欢迎收睇《同阿黑白糖》呢集，哇！重量级啊，请到啊， 哇！唔好咁讲， 阿瑶犀利嘅阿当啊， 系。 其实我哋其实识咗你一段时间噶啦，咁啊，即系我觉得佢好佩服佢嘅。虽然咧，佢喺经营餐厅上面就唔系话即系好辉煌咁啦，即系都 OK 啦，但都叫做。但系佢另一方面咧，我真系好佩服佢嘅，就系嗰啲画好犀利。咁而家咁啊，啱啱。佢攞身份證啦，咁啊間餐廳就唔玩啦， 係 專心發展佢嗰個做畫家。 我覺得唔多， 點點啊？點解點形容 咧？多方面嘗試啦，係啊，即係其實我之前咧亦都坦白講，開餐廳嘅其中一個目的咧，都係想透過餐廳將我自己嘅畫俾更加多人睇到咁樣咯。咁跟住 都係打卡嘅 嘛，係啦。系啦，咁跟住之後就開始就發展自己嘅品牌啦，呢個係我最想做嘅嘢啦。咁就開始就第一樣嘢，我就第一件做嘅就係茶葉啦。咁點解會做茶葉呢？就係因為最代表台灣嘅一個特產之一就係茶葉。 可以同我買喎、哦，俾我買喎、 哦。有啊有啊，會啊會啊。 咁八月正式推出。 好，係啊。咁同埋點解會第一樣係做茶葉呢？因為其實成日话台湾茶好出名，咁甚至乎啦，即系啲我啲朋友嚟亲台湾嘅话咧，玩几日都话哦，台湾茶好好饮啊，好正啊。但系咧最好笑就系，原来佢哋嚟咗几日咧，都冇饮过一啖真正嘅台湾茶。因为点解咧？包括嗰啲手摇店咧，即系珍珠奶茶啊，成啊，其实外面绝大部分嘅话咧，都唔系台湾茶嚟嘅，系啲斯里兰卡啊、印度啊、大陆啊，甚至乎好出名唔开名啦，即系你一讲，大家都以为佢名牌嘅台湾茶咧、你要记住系台湾茶品牌，唔代表系台湾茶叶，原来佢都系啲福建茶嚟。咁 最多系大陆嘢。 系啦，咁所以我自己做呢个品牌，第一样做茶嘅话，就一定要系做台湾茶叶啦。咁所以跟住就。即系真系想做一个希望可以将更加地道嘅台湾茶，可能卖翻去香港啊，或者台湾本土啊咁样咯。 呢样嘢我望同你都好相近啦。虽然我哋喺香港出世，但我都好中意台湾啦。咁我自己嚟紧网购好多品牌嘅产品咧，即系我合作伙伴嗰啲，基本都系台湾生产嘅。咁即系做翻台湾嘢啊嘛。咁希望。介绍俾啲香港人啊，咁即系香港朋友可以支持下台湾产品咯，叫多少少啦，唔好话好大啦，多少少叫啲啲贡献咁啦， 系 即系唔想喺度白食白住啊嘛， 系冇错冇 错，即系咁好嘅环境啊，咁你当初其实咧，你个画啊 Mona 啊嘛， 系 个主角，其实当初你系你好多年前谂到呢个角色啊，定话嚟到台湾先有呢个灵感噶？ 其实真系嚟到台湾先有， 因为台湾生咗呢个 系啊，真系 make in 台湾， 台湾 啊，因为点解咧？甚至乎即系我认识咗好耐香港有画开画嘅朋友咧，佢哋都知道我喺香港画画，我系唔画人噶，好少，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中意画嘅嘢啦。咁我之前可能画啲比较梦幻嘅啦，即系龙龙凤凤啊，比较中国传统嘅嘢，我中意画嗰一类，咁就比较少接触画人啦。咁点解会开始画人呢？就係、是、我开一间餐厅，咁我突然有一个諗法，就係、是、啊，不如将一啲世界嘅名画，咁就 crossover 我餐厅里面嘅餐点啦。跟住所以后期你会见到就可能蒙罗丽莎喺度食早餐啊，跟住戴珍珠耳环的女孩啊喺度飲緊我间铺头嘅飲品啊，即係甚至乎 Kiss 嗰幅名画呢都攞住件西多士喺度食嘅。咁我就觉得係比较即係想将一我画呢批画嗰个諗法嗰个构思，就係想将有台湾文化嘅嘢啦，有我餐厅特色嘅嘢啦，再用自己风格结合一啲世界嘅名画囉。咁就算係成间餐厅都有啲世界名画嘅二次创作。係啦，咁所以就咁你画呢啲一定会接触到人㗎嘛。咁所以就开始画人囉。系啦，咁跟住后期点解会叫 Mona 咧？ 系啦，呢个大家想问嘅问题。 系啦 ，Mona 咧，其实就英文你就会谂起 Mona Lisa 啦。咁 Mona 中文就叫我就叫莫娜，莫娜即系吓。咁莫娜咧，其实就系一个台湾原住民英雄嚟嘅。咁甚至乎咧，台湾银20蚊银咧好少见， 但20蚊銀上面那個人呢，其實就是莫拿魯道囉。係啊，咁就係一個原住民英雄。咁我就覺得一個比較世界名畫 crossover 台灣嘅名囉，咁就叫做 Mona 囉。 咁就真係一個同台灣外國文化結合嘅嘢啦。 係啊。 咁但係你做咗之後好似越嚟越犀利喎，佢又喺台灣又開畫展啊，即係好文青喎。 其實就機緣巧合啦，即係都好彩啦。其實我今年第一個畫展就喺光復新村嘅，咁啊擺咗一個月。 即係都係台中嘅。 台中光復新村係啊，咁係點解會喺嗰度擺呢？其實就我其中一次去擺市集賣茶啦，咁賣茶嘅過程中就咁啱俾光復新村嘅人就睇到我啲畫，就覺得好特別，跟住就問我可唔可以去擺畫展，咁我話咁 OK 啦，咁當然即係佢哋肯俾我擺，咁我梗係 OK 啦，跟住就去擺第一個畫展啦，跟住就開始又多咗人去揾我啦，跟住之後就有啲合作機會啦。咁其實淨係今年係台灣加埋香港嘅展覽都有7個囉。 哦，相當犀利喎。但係你啲咁嘅展覽呢啲機會全部都係因為你台灣做過呢間餐廳呢件事先出嚟啦，定還以前香港有聯絡開㗎？ 一啲啲啦。咁我喺香港嘅展覽就本身我香港有畫畫啦，一班係啦。咁就香港嗰啲展覽嘅話都算係因為香港嘅人物啦，咁但係台灣個 part 其實全部都算係因為間餐廳開始，係啊，因為間餐廳有茶，因為茶又會跟住人哋睇到，跟住就騰騰瓜瓜撚騰，跟住之後就去到台北都有展覽咁樣咯，係啊。 咁台灣今年開幾多個啊？一共暫時 台灣啊， 一共冇有， 大概連埋嚟緊會擺嘅差唔多4個到啦，目前 係 啊， 都好犀利。咁呢樣嘢題外話講少少，即係我都成日同大家講嘅，有陣時唔好淨係話睇台灣收入低，所以我唔想嚟台灣，或者之類嗰啲嘢。但係有啲嘢你唔去做過咧，你唔知後面會產生好多嘢出嚟 嘅。 即係我嚟咗台灣，我話要做廣播或者做啲咩嘅，我都係一樣咁做噶嘛。你先知創造咗好多新嘅生意。我最近都研究緊啲新嘅生意㗎。例如，阿哥講住就遲啲先。 總之，我知道， 你知啊，有啲新嘅生意，就因為我啲人脈一步一步係咁翻嚟嘅。你當初我唔，即係我11年前翻嚟，我唔踏足嗰一步，今時今日係唔會有我呢啲咁嘅機會。即係最簡單講，我坐上主播台可以講世界盃呢樣嘢，我好細個已經好渴望啦。如果一直踎喺香港咧，一定冇機會。 係， 咁我就因為嚟咗啦。咁我咪有咁嘅機會咯，但你唔踏出呢步，你後面乜嘢都冇，所以有時唔使諗太多咯。即係你話啊收入少咁樣，你唔踏出一步，你唔知後面可衍生好多嘢噶嘛。好似做一間餐廳，估唔到而家 Mona 都叫頗為出名啦，而家咁講啦。 哇，唔敢講，即係啱啱起步啫，即係希望再努力啲啦。 睇下 Mona 喎， 係 台中市長喎，就係一當初踏出第一步。去自己間餐廳，咁先有咁嘅機會曝光咗阿 Mona， 咁啊越嚟越多其他產品，跟住再諗埋茶葉啊，或者遲啲可能仲 會有其他 漫畫啊咁樣噶嘛，係嘛？ 會， 係咯，即係好多花神會搞啊！但係無論咩花神都好，你冇第一步咧，後面嘅都唔使諗。 係冇錯， 所以呢樣嘢就係先去一個付出先咯。 嗯， 咁唔使下下諗樣諗嗰樣，結果諗咗大輪之後都係原地踏步， 係 即係乜都冇。 系， 咁除咗头先所讲 Mona 啲画啊，咁好多人，即系当时你间餐厅好多人打卡啊，咁之后画展系咪现场都好多人买你啲画，抢住？ 都有嘅，但系我就因为咧，我成日觉得一样嘢咧，艺术就无价嘅。咁有人你好中意嗰幅画咧，你10万蚊你都觉得平。 系， 咁有啲人又会纯粹哦系几特别啊，当系一件。装饰品嘅话呢，你开10000蚊、1000蚊佢都觉得贵。因为佢会觉得哦，买中海报100蚊咋嘛。即係有啲人就会咁样諗。咁所以呢其实好似我啱啱之前喺香港嗰个喺九展度展嘅。咁现场好多人都卖画。咁有啲呢就卖緊讲緊係10几万啊、20万啊一幅都有。港纸港纸係九展係啊。咁我零零舍舍我嗰个档呢，我所有画我都唔开价。 哦， 系啦，咁就甚至乎人哋， 有 人嚟卖咯，因为有人嚟买嘅，即系都有嘅 ，keep 住人问嘅。咁 我就反而就現有嘅話我唔買啦，但係就可以合作咯。例如其實嗰次咁嚟計咧，有一間香港嘅紅酒商啦，咁、就同我傾，咁佢就話想，因為佢我自己，因為我每一幅畫都有佢嘅故事，我賣嘅唔係單純一個畫面咯，係一個故事，我幫你度身訂咗一個故事，所以我呢一幅畫賣俾你冇意思，因為例如我畫嗰幅 kiss 就係攞住一杯我餐廳嘅咖啡，攞住我餐廳嘅西多士，咁唔係你噶嘛，係我噶嘛，咁我嗰幅畫賣俾你其實唔值錢噶，啱唔啱？但調翻轉，我幫你 tailor made 度身訂做一幅屬於你嘅故事，咁嗰個先、那個背後嘅價值先值錢咯。咁所以嗰間紅酒商可能就睇中咗呢個概念啦，咁佢就而家就傾緊，咁我嚟啦。佢就想係啦，佢就想設計一個一系列嘅紅酒商標，係啦，咁就係、是、即係用我嘅畫啦。咁除此之外，就其實嚟緊有兩間都傾，即係都做緊嘅，就係、是、有一間酒店又係想用我嘅畫啦，跟住嚟緊一個苗栗有個景點都係想用我啲畫嚟合作咁樣咯。 好犀利喎！ 咁係咯，即係反而我覺得呢啲喺香港比較難做到咯，即係所以就。即系唔好讲，唔可以用钱去衡量咯，应该咁讲。咁甚至乎我都冇谂过，其实我又之前胆粗粗攞住 Mona 嘅茶叶走去美术馆度买啦，系啦，咁跟住系啊，跟住之后，咁佢都好坦白同我讲，佢话原来茶叶喺美术馆就买得不嬲都唔系咁好嘅，佢现场现有嗰啲佢都谂住落架噶啦，咁、所以就话唔系咁适合。咁但係就反而佢無啦啦另一個員工一見到我啲畫之後就邀請我喺美術館度教畫囉。咁就聽日再傾囉，即係細節嘢就 係呀，可能要另一個傳奇喎、教埋畫喎， 即係可能即係再傾囉，即係起碼我覺得就係、是、反而文創呢方面好似係台灣嘅機會係比香港多囉，係呀， 呢個我應該都係呀，香港冇講香港啦，香港做炒樓做啲咩啊？ 係 ，所以呢啲機會你當都係又係嗰句啦，當初唔搭呢一步，唔會有後面嗰掣啦。 係， 咁但係都好輝煌啦！你即係美術館邀請你做即係教畫，真係唔簡單。真係佩服你一樣。 好彩啦，係啊，即係算係人物咯，即係可能咁啱你遇到適合嘅人，你咪有機會咯。 咁啱識到， 咁啱識到係。 即係我今時今日好多人都覺得我識好多人咁，但係因為我都經營咗好多年噶嘛、你一年已經有咁嘅成績，真係好犀利。 哦，多謝啦，冇，唔敢講。 呢個真係唔簡單啊！咁啊，就話啲畫幾得意嘅，都係我冇乜藝術細胞，我就唔係好識欣賞。唔係啲人唔係我唔識欣賞，我戇戇居居。不過咁我都搲住佢噶啦，我哋八月會開間新嘅。铺头会有卖阿 Mona 茶叶咧、都要佢，即系都要阿当咧挥笔画翻两三幅摆，写即系放喺铺头啦。 Oh, OK，、 收埋啲啦。 Oh, OK， 即系嘅生意经营困难啦，即系少悭就悭啦。咁当然我哋唔会代过你嘅， okay. 应该俾要俾嘅，因为我呢啲好实际。 多谢多谢， 但系就唔好太贵咯。 OK， 好。 即系如果画咁大幅，应该都唔平。 我再倾嗰啲，我哋私底下镜头后再倾， 之后再倾。 好。 咁但系想已经摆咗佢啦，因为头先又话咩苗栗啊，又有啊，有间酒店 take line， 佢好忙啊而家，所以要 book 定佢先。 OK， 通常如果画一幅墙，可以画几日啊？ 其实呢我自己啦亦都咁讲啦，有时一幅画画几耐呢反而未必同个 size 有关，可能同个复杂程度囉，即係有时原来你可能成幅墙简简单单一个公仔嘅，可能用嘅时间比我画一幅细细幅嘅仲快。係呀，咁所以好难界定，反而你即有个构思大概有几复杂可以再諗囉。所以複雜程度咯，唔係嗰個 size。 你睇個 design 咯， 係啦，睇個 design， 因為有啲人覺得哇，越大幅越著數喎，即係普遍人都會覺得、買一幅哇好大幅，成埲牆咁大㗎，原來你裡面就係畫個公仔，其實我可能仲快過畫一幅細畫咯。 咁我冇咁諗，唔係因為大幅著數，就知道大幅可能好辛苦，所以好貴。 唔一定嘅，放心，我俾你嘅都會係親民價嘅， 親民價老友價， 老友價。 多謝先啦，到時期待呢一個畫面出嚟啦。 哦。 咁啊，今日大概倾咗阿当嚟紧嗰啲新嘅搞作啦，咁未倾完嘅，我哋几个月之后、到嗰啲咩苗栗景点 kick 翻，我哋去拍一拍啊，影一影啊，到时再 share， 即系到时影啲相翻嚟同大家 share 翻啊， 好啊， 最新情况，即系当然我哋铺头我都影一影啦，到时再倾下几个月后咩心路历程，可能 總統召見都唔出奇噶嘛，係 唔知啊，真係 好難講噶嘛，呢啲嘢咁到時再傾啦，好嘛、 啊？好， 咁啊，今次傾到呢度先啦，下次再傾其他話題啦， 嗯， 拜拜， 拜拜。